北京时间22点整，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桌边摆着花虾子儿，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7.6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2018年春天，著名演员黄渤发博宣布，由自己执导的影片最终定名为一出好戏，定档暑期档。黄渤在博文中一度激动到难以言表，更是重复了10次电影的名称。也至此，在1000多个名字中纠结了将近1年的黄渤处女作电影名字最终尘埃落定。这部影片已经在2018年8月10号上映，那么您看了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黄渤在担当导演之前主演过很多影片，其中最早得到专业肯定的还是管虎执导的《斗牛》。那么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这部著名导演管虎在2009年执导的力作《斗牛》。这部影片曾入围了2009年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，而在2009年第46届台湾金马奖评选中，《斗牛》一举斩获最佳剧情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改编剧本、最佳摄影、最佳动作设计、最佳剪辑等等7项提名。黄渤则凭借出色的表演夺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。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头奶牛的故事。为了拍好这部影片，主演黄渤甚至穿破了37双鞋。影片中由于有黄渤和闫妮儿这两位顶级笑将的出演，谁都以为这是一个喜剧故事。其实影片虽然笑点很多，但依旧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悲剧。影片用倒叙的手法将人性的丑恶、动物的善良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《斗牛》的故事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《永恒记忆》。 斗牛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，中国战火弥漫，大地哀鸣，日本鬼子来了，到处烧杀抢掠。黄渤饰演的牛二机智地保存了一头老黄牛，共产国际给中国的抗日根据地送来了一头荷兰奶牛，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营养。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围着奶牛看， 这都多少日子了，不弄啊这牛。 哎呦，真能下奶啊，这个牛啊比咱任何金贵。 嗯，就是这牛今年下来最多产几个月的呢，不敢一直几多了。 久躲了他会生病的。 这时叫九儿的小寡妇拿着一个大海碗跑了出来，闫妮儿饰演九儿。 寡妇姐同志，给我抢一碗奶。 完了，没办法。 行，别饿着孩子，不在这儿点。 我弄你吃，我能吃，我弄你。 也不足不成器，庄里无人，都外行成妖啊！ 不是你这个外行人，你咋不懂事呢？啊，啥中药？人家八路上下就靠这点奶营养。 可你十三叔不让我这个外姓的人活了，我也是一个大姑娘，千百里的嫁到你们这儿容易吗？ 你寡妇家的少多嘴，再说。 老祖宗也不做主，我们这些外姓的人在你们村都应该饿死。 顾雪月，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可否再行？人神共愤，人神共愤呐！ 娘，你行 再行，你知道吗？娘， 你放心，你老婆也不姓娘，你老婆也是个外姓人，就等着你老婆把你克死吧去！ 少说一句， 在这儿，你老公就不让我去管了，谁去？你老公呀！ 妞儿哥。就这娘们，你看整天死了，要是能死了他，整天的奶牛是吗？没牛奶吗？多大了？不麻烦，别吹了你，你来小的也没怪你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要干嘛？我就把我这个眼前的望远镜给你看看。哎， 看清了，你万一我都不给你看。 日本鬼子的飞机横空而过，大家纷纷将粮食藏起来，把牛牵到了屋里。但因为鬼子要进村，所以根据地的同志不得不转移，就把奶牛托付给村里一位村民收养。这一天，村里出了一个主意，大家都来抓豆子，谁要是能抓到红豆，就由谁来养。九儿帮牛二抓豆子，没想到真的抓到了红豆，于是大伙儿决定把这头牛就交给牛二收养。 俺俩收银儿就是借了脑袋。 来来来，老祖，行吗？这事就这么定了。 哎呀， 全就按照便宜的来。行， 干不了， 干不了，咱村吧，就你这一条牛了。每次鬼子扫荡，他都能躲着过去，也不知他藏哪里。 俺知道，哎，他娘了个倔的吧？他这后山挖了个笨大的洞，专门藏牛的。哎，要不是俺大爹，谁都不知道。 我说了，咱村里吧，他自己不守规矩， 养一群羊的事儿。你看， 好不少，但咋的人家？ 你大爷 是吧？ 不是俺大爷， 名声了不得。 你敢不行？现在大家都要为革命牺牲一下。十三叔，就他。 你跑去！那就 你耍了不耍呀？你走开！ 你快点！哎呀，你快点！ 俺不愁嘛，你这 快点！ 不行吗？你是谁？三叔苗牛二进的，三叔来谁呀？ 快呀！师弟，俺看先找个男人把你给养了吧。 行，那咱就按老祖的意思办了哈。牛了养牛，村上做主，就把九姑娘嫁给他了哈。 你还会啥呢？这养牛和嫁人有啥关系呢？现在婚姻都自主了， 这只是个定，俺说了算，就这么办了。 别讲， 我不， 我就不。上天不明，我还有爷爷辈呢，我要明媒正娶。 爷爷的爷爷，俺就是天命。 我说你这个小寡妇家，你还想嫁谁？过来， 我们收养牛，行了吗？你， 那也不能说嫁就嫁了。我要他手腕上那个银镯子，当个信物嘛，要不然不干。 行， 行吧行吧， 啊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说那是俺家传的，俺不外传嘛。 咋不咋传的？那个老小爷们都在这看着呢哈，这个事咱就这么 不行不行， 这么平了。 牛二被大伙强迫着在协议上摁下了手印，他深知这次任务重大，但又非常无奈。哪只奶牛对牛二非常不服。一天晚上，鬼子进了村，奶牛的叫声惊动了鬼子。牛二见奶牛被鬼子带走，非常生气，发誓不再去管这头不听话的奶牛的死活。于是牛二打算把养牛协议丢掉，但是大风又把协议刮到他的面前。看来命中注定，牛二要把奶牛负责到底。这一天晚上，牛二被奶牛的叫声弄得焦头烂额，决定冒险去救他。但奶牛非常不配合，一阵折腾害得牛二差点被鬼子杀害。幸好八路军及时赶到，救了牛二，也救了奶牛。奶牛回到牛二家，牛二生气的不给奶牛吃饲料，把饲料全喂给自己家的牛。 这真是吃小喝了，我说你这辈子想多少怨不得找了。来来来来，我吃会儿吧。你说你跟着我走多少，还是当八路军啊？但是等一下来该吃吃该喝喝哈，什么都不用跑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是个八路牛啊？八路牛得有个八路牛的样子吧？你八路讲的就人人拼得动，牛跟牛就不用拼动了。到庄户人家就给人吃点粗粮啊，吃点庄户饭。小黄啊，你这里你给钱干啥？ 不敢动多了， 让人看出来了。 哼， 怎么长的这么大个的？你看什么？你看，让我养你喝点海点奶还不行啊？跟猪一样，全石头。你看呀，我你也活了，我这半袋子酒量我也给小伙吃了。 摸不进酒了，我还摸不进你呢。 就摸下怎么了？摸了怎么了？俺不想摸了，就摸了怎么了？ 牛二正在偷着虐待奶牛，九儿偷偷跑了过来，劈头盖脸冲着牛二就是一顿臭揍。 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告十三叔，你把村里的粮食都喂你的破黄牛，你还惹他八路牛？ 没有， 没 有， 你还摸他的奶子？ 啊啊！你听我说，你别急。 牛二的行为引起了村里人的公愤，而告密的九却在一旁看牛二的笑话。 哎，我村的老少爷们都出来了。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， 你、啊、干事吧。拿着村粮食喂的他的自家牛，饿了的八路牛啊！哪里没错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怎么个大事？我定的玩意儿，还敢问了奶牛的奶子？这玩意儿是他母娘，除了八路，谁也不能母娘。 后来牛二和奶牛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。 喂喂，你啥？你不能走啊。 上哪去了？你不能走就别回来。 这个玩意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真不要你这个牛脸了。我是你，我这撞石头一头我撞死他，咋好意思在这站着？你所以说以后好好的啊，我说什么听什么，好好给我下子来，是不是？我好吃好喝的我喂着你，对不对？你好日子不知道好过呀。 奶牛开始乖乖的产奶，牛二把奶牛产的奶分给没吃没喝的乡亲们。由于奶牛产奶过多，过于劳累，生病了， 可是乡亲们却还在说风凉话。趁牛二找药的时候，几个郎中趁机想要杀了奶牛。牛二听到奶牛的叫声，忽然意识到了他们的用意，连忙往回跑。郎中正要用刀向牛鼻子刺去的时候，受了惊吓的牛突然乱蹦起来。这一次的刺牛计划最终还是没能得逞，但是他们贼心不死，到了晚上又偷偷行动了。 这个脑髓啊，不是个好东西，这是肉狠子，这奶娘肯定就在里头。 那还用说，够上了。二姐，帮子，快点，快点。 没想到他们踩到了鬼子埋下的地雷，狗剩和二强都给炸死了。 哎，那你快揍我呢，这都没法死的，没咋的呀，你在这个怕的死你。 你个鳖孙，南直播是想吃你的牛，你却杀了咱两个弟兄，俩兵弟兵，我杀了你。 哎，还有一个。哎，你快走吧，这都没还有了，你别再想三想四想动俺的头牛了，你急不来，这你想换换土匪的哥了，别再这都死了，快走吧，这都没还有了，不是我买的，我也不知道买在哪了，你快走吧。老子，你老子干什么？赶快走！ 你骗人！ 我骗你干什么？你刚才没看着？ 你就是骗人！ 目睹这一切的牛二感到非常的恐慌，想带奶牛离开这个村子。就在这时，日本鬼子打进了村子，牛二扛起了埋在村子里的那颗炸弹要去炸死鬼子，但自己却负伤倒下了。奶牛见牛二倒在雪地里，自己也乖乖地躺在他的身边保护着他。牛二终于醒了过来，看到奶牛躺在自己的身边，担心他会冻死在雪里，连忙弄醒他，要奶牛起来。牛二抱着奶牛痛哭，村里的村民差不多都死光了。在山坡上，牛二发现了已经死去的九儿。九儿高高举起的手露出了那个牛二送给他的银镯子。几年过去了，终于八路军从山底路过，牛二兴奋地冲了过去，准备把奶牛还给他。 八路，现在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了，老乡，先把他跟着，快点！ 牛呢？我拿去啊！ 快点！咋？停不动啊！ 是，快点！说的是天黑了，咱都六七年了，都。 这是个啥？对不？ 这个哪辆？ 老乡，我们是人民的队伍，不拿群众一针线。 谢谢你了啊！ 你等啊！ 是的， 老乡，还有啥事？ 这个，你以前哈，牛马的时候歇了，可是人全死了，俺一个人就在个山上养了，还有个这个。 老乡，你说这苏人帮队长我不认得。 啊， 再说俺这是个作战部队，不能收留牛。是这啊。我替苏队长做决定，把这个牛都给你了，你看得行？ 牛那，牛你给，你不看个书？ 啥？ 你得给那看个书穿呗。 哦，手指印。 啊， 行，给个手指印啊。你看这样得行？ 啊， 快点 啊， 走。 啊，哎。 有啥事？ 那个，你俺、给那个牛啊，俺就以后就在山上，俺高低不下来了，俺、啊。你不好， 那个给俺留个字什么的。 啥？ 啊，就是那个分下了那个杯子啊。 牛二把八路军给自己留下的杯子“牛二之墓”小心地收藏着，从此和奶牛安逸地在山上生活着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，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2009年9月上映的国产影片《斗牛》。据说黄渤为了演好牛二这个角色，在拍摄过程中还真没少吃苦头。导演为了让奶牛舔黄渤的头，就在黄渤头发上撒了地瓜汁，但牛吃草是连根拔起的，对黄渤的头发也没嘴下留情，一口咬下去让黄渤疼的是呲牙咧嘴。在这部影片中，我们见识了一头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奶牛。但是呢，谈到用奶牛来做主演，导演也显得非常郁闷，因为在挑牛的时候，他们先在几个奶牛场选了七头奶牛，最后因为有的脾气不好淘汰了四头。而在这部影片中看到的那头其实是由三头奶牛扮演的，可就是这三头牛也都有牛脾气，所以为了把片子拍好还真是费了不少力气。而黄渤更是把自己谈恋爱时候的耐心都给使上了，天天喂牛吃草喝水培养感情，这才把牛奶奶们都给哄高兴了。有一场在悬崖边的戏，奶牛主动把头伸到黄渤身上左蹭右蹭的撒娇，管虎说那场戏纯粹是这奶牛对黄渤的自发感情，任何手段都没用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《斗牛》这部影片结尾的原声音乐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11点到12点播出的午夜拍案惊奇，继续由我为您演播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。